你要齐世浩做什么呀？ 这个问题QQ这边 魏琛问了，身边陈果也在问。叶修笑笑，一边打字一边嘴上说话，一样的回答： TMT啊， 废话。 魏琛这边消息里骂着，加了个白眼的表情。身边陈果是一边说着，一边真人表演了一个白眼。到底要做什么啊？ 陈果好奇地问着。混进个工会当MT。 你的意思，你也要去当卧底？差不多吧。叶修回答的依然比较含糊，看起来并不只是一个卧底那么简单。陈果有些不明所以，却也再也没多问。叶修这边的游戏里活动着的依然是君莫笑，此时距离55级已经只是一线之隔。 当天下午，这一步终于是被跨过去了。君莫笑成功的升级到了55级，50到55这最艰难的阶段可算是有惊无险的熬过去了。 哎，终于55级了，连陈果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是啊，总算55级了，以后就副本练级，可算是轻松多了。 叶修是感慨万千。 但陈果听到却有些哭笑不得。副本练级和刷野怪练级固定是副本练级收益更大，但绝对不能说比刷野怪练级轻松。副本难度多大呀？只要不注意多死个几次，是赚是亏还两说呢。但谁让现在是叶修这种怪胎呢？这个和各大俱乐部工会的眼中钉。 在野图练级总得时时注意周围的环境，见个陌生的身影就赶紧转移。到了副本，那对他来说真是要比在野图上轻松多了。你昨天还说斩楼兰他们不怕站到各大公会的对立面，但我看你也从来没怕过嘛。这么多家公会，没见你有和哪家去搞好关系啊？ 叶修却是无奈地苦笑了一下， 哼，我那是没办法。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只好富贵险中求，放手一搏。高风险才有高回报。除此以外，怎么可能短时间就扯出一支生猛的队伍来？通过选拔赛不过是我们的起点，我们要在联盟中也先得起风浪。嗯嗯，陈国 听得很燃。 我带你下副本吧。 结果这话刚出口，就见叶修这边已经把君莫笑麻利儿的退出游戏了。 既然已经到了55级，那升级就不用太着急了。叶修笑着，其实最关键的是有了魏琛辛苦多年研究出来的那份赚技能书的资料，有了那份资料，账号的经营一下子变得容易了许多。叶修顿时有了多余的时间来做些别的事情。 退出了君莫笑后，叶修已经翻出了那张骑士的账号卡。 刷进了游戏，一边扭头问陈果：“有没有钱啊？嗯，要多少？”陈果毫不犹豫地掏钱包：“我是说游戏币。哦，游戏币啊！朱烟霞身上有10000多金币吗？”荣耀中素有1-2000万不算富，1000-2000刚起步的说法。10000金币算是荣耀中对财富界定的一个门槛。 陈果毕竟是混过俱乐部大公会的人，在玩家群中也属上流，身揣10000多金币的流动资产算是已经步入小康了。都给我吧，我搞点装备去。 叶修这边骑士账号已经登录上去了，这一批账号上次迎来时，他和陈果就有都扫一遍，基本都是空号，有装备的也大多都是点任务绿装。 当时的赌约也没对账号有什么细致的规定。说起来，当初红太网吧的老板马晨毅没交个普通区的70级的账号，也算是顾及颜面了。普通区的70级账号，那和神之领域的账号就又不是一个概念了。马晨毅当时给的24个职业的账号，虽然都是空号，但至少全是神之领域的。 眼前的这骑士技能点有4160点，非常平凡。 身上可怜的几件装备全是任务给予的绿色环保装。全都剥光了一看，角色的属性也不完整，显然是有奖励属性的任务遗漏没有完成。这除了原来的主人，其他人想弄清楚都得费一番功夫不可。叶修倒是不太纠结这差的五点十点属性，只是说起这骑士的主人，角色的 ID 倒是显示了他的不甘平凡。这骑士的 ID 叫无敌醉俊朗，极其的不低调。叶修可以不计较角色的属性不完整，不过这个霸气外露的 ID 倒是让他暗暗不适应了一下。叶修显然已经过了那个要把自己的厉害写在 ID 上的岁月，说起来这样的角色去当卧底并不太合适，名字太嘲讽啊，非常不利于搞好关系搞好团结。 过来拿钱吧。 陈国看着叶修操纵着无敌醉俊朗，也是暗暗吐槽了一番，这才登陆了竹烟侠，招呼叶修过去取钱。竹烟侠身上一共有金币13251，最后直接给了无敌醉俊朗13000金币，自己留了点零头。叶修心中略略盘算着，朝着拍卖行走去了，不大会儿就已经衣着光鲜地走了出来。陈果连忙凑了上来，当时见识一下大神是怎么打点一个 MT 的装备的，结果凑上来一看，立刻大跌眼镜。 你点开我看。 陈国的口气中全是难以置信。叶修点开无敌醉俊朗的装备界面，把装备一样一样点给陈国看，一边还在说， 钱还剩了8000多，还你吧。 你省这钱干嘛呀，快去再弄点更好的装备。 陈国说着。叶修弄回来的这一身装备清一色的蓝字儿，但现在在神之领域玩的久的玩家，橙装没有，紫装谁还没个三两件的，尤其是 MT 这样的职业，如果有固定团队的话，那绝对是团队优先打造起来的角色，一把紫舞一面紫盾怎么也是骑马的。结果叶修就给这无敌醉俊朗随随便便弄了个蓝盾和蓝舞。说实话，MT 的职责虽然极其重要，但 MT 的装备除非是最顶尖或是很稀有的，其余倒并不是很贵。因为玩 MT 是相当辛苦的，难度又大，一般玩家或者是玩不好，或者是懒得玩，玩的人算是比较少。玩的少，装备需求就少，需求少了，价钱自然就上不去。13000金币想买一把豪华一点的输出武器可能都够呛，但想弄上一身 MT 的蓝装，再配一把紫舞一把紫盾，还是勉强够用的。 哼，这样可以了。 叶修确实笑笑，依然是点着竹烟侠申请交易。 那钱你就留着吧，还我干什么啊？ 陈果摆手拒绝。几千金币叶修显然也根本就没太当回事，陈果不要他也就无所谓的揣着了。然后却是 QQ 这边联系了一下斩龙兰。 喂，最近这个手玩的不错呀。 叶修招呼着。 哈哈，有机会就搞嘛。 斩龙兰看来对于这次这一击也挺满意。 看你这么气势汹汹，已经准备的挺充分了吧。 马马虎虎吧。 找你想问点情报。 什么情况？ 霸气雄图有哪些工会是他们的分会你知道吗？ 这个你这大神还不知道啊？ 正因为是大神所以不知道啊。 哦。 展楼兰也是反应过来，人这是层次过高了，所以像工会经营这种低层面的东西反而不太清楚。 我来看看啊。 展楼兰这边显然积蓄已久，从网游方面的工会再到职业方面的战队都是细心策划，对于对手也是从网游工会到职业战队一起调查。 每家大工会的分属工会都有很多的，有些是明面上的，有些是暗里经营的。你要霸气雄图的是吧？我这边整理一份发你吧。 展楼兰很豪气地没有对叶修隐藏他们掌握的情况，虽然叶修并没有给予过他们什么实质上的物质帮助，但在精神上的指导可着实不少，尤其是让他们摆正了他们的身位，就这一点就大大增强了他们在职业圈生存下去的几率。否则真像之前那些坐井观天，进了职业联赛可能真是没分清东西南北呢，就被人打回老家了。 好， 叶修这边很快收到展楼兰发来的文档。霸气雄图工会除了以霸气雄图为名的本家外，其他林林总总的工会在展楼兰提供的列表上共显示了有27家，27家中有15家是人尽皆知的，7家是外人不知，但展楼兰他们这边搞清楚的。此外还有5家在列表中都是被打着问号，却是也还摸不清真相的。叶修一看倒和他预估的情况差不多，他虽然不知道霸气雄图工会的情况，但作为家事战队的前队长家王朝的情况，他就算不想知道，但终归会有不少跑进耳朵。家王朝工会除了本工会本部，其他分会有30余家，霸气雄图和家王朝可是一样的老资历了，相差不会太大。展楼兰这27家，不过他自己都说了未必完整。这些工会将许多分会藏着，也不是说为了隐藏实力，其实每家工会的真正实力都还是在本部体现的。这些藏着的分会内里玩家并不一定是霸图战队的支持者了，只不过工会上层肯定是有着霸气雄图的暗中扶持或是直接掌控，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对资源情报的掌握。保密那无非是不想让竞争对手从中作梗捣乱。至于那些人尽皆知的分会，那就和本部一样，主要都是霸气雄图的粉丝，就算不是那也得装出是粉丝的样子才能混进来混到福利。